今天的講道經文就是羅馬書十二章一至二節，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你可以翻開聖經，我一起去誦讀。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有請 Teddy。 早晨，弟兄姊妹。早晨，早晨，早晨。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先。你想想，在過去這段時間裡面，最近，有沒有一件事是令你特別開心的？那種開心呢，即不是說 sorry 我今天有點走音，因為未病好。那種開心呢，不是說你平時星期日回來講有什麼感恩事項，那種開心是你真的由心裡面，你真的覺得很滿足的開心的。有的舉手。 OK OK 好，其他呢？香港人真的挺難想的。我昨天問我老婆，我想她想了五十分鐘差不多，是挺難想的。不過你今天不是講這件事，我想問一下，訪問一下你開心是什麼？大頭有人讚你，你做了什麼有人讚你？有人讚你聰明。 OK 好。Mon 呢？哦，BB 仔喺肚里边喐，有个生命喺里边。OK， 我问我老婆咧有咩开心，咁佢就咧话咧，我哋上个月我哋一家三个人咧就去咗文丹岛去旅行咁。咁跟住咧我就问佢啦，究竟你系去嗰度开心啊？一去旅行去嗰个地方开心，定系同老公同我仔一齐开心？差不多啊。咁我话如果系咁嘅，咁你平时如果喺屋企嘅话，咁你同我同个仔一齐，你开唔开心？即系冇咁开心咯。咁吓，咁即系你系想去文丹岛啫，系咪？啊，咁即系唔系同我同个仔一齐开心啊？头先咧，崇拜开始之前咧，我哋一班嘅侍奉弟兄姊妹一齐喺房里边嚟祈祷。咁咧，黄牧就问一个问题，就话今日个崇拜系。你想今日嘅崇拜系点嘅？点样？有咩需要？我想问一下，喺你心目中咧，有冇一个你觉得崇拜咧？点先系一个好嘅崇拜？啊，敬拜啦，好啦，有感染啦，啲歌流程啦，吓，各样嘢，可能系咁样。讲道点为之好咧？可能我哋亦都有一个嘅条件喺里边。成个流程，成个崇拜点样先至为之好咧？可能我哋都有一啲嘅框架在里面。刚才问祈祷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说了顺利咯。崇拜最重要是顺利。什么叫顺利？顺利就是说我安排了的每一样东西我都做得到。其实我们很惯常，就是我们的满足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加了一个意思上去，或者我们加了一个条件上去，而不是那样东西本身。舉個例，我哋去買嘢，而家好多人買嘢咧，係唔係話咁我買嗰樣嘢係咪啱用嘅？而係我可唔可以劈佢一半價，或者我係咪價格價係全城最抵嘅？嗰樣嘢最緊要我劈個價得噶啦，就算嗰樣嘢買翻嚟個本質，我係咪真係享受買翻嚟用嗰樣嘢咧？唔係喎，係嗰個過程我能夠劈到一半價。最近我又聽到一個經歷，一個弟兄。咁咧，佢就两公婆嗌交，咁咧嗌交咧就之后咧嗰个弟兄就好努力咁样去做一啲嘢，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就去做一啲嘢，希望氹翻佢老婆开心。咁于是者，老婆就好开心啦，当然系吓。咁但系咧好得意嘅，佢冇去处理咗佢本身两个人因咩事嗌交嗰个问题，但系。就因为他买了一样东西令到他老婆开心回来，他就以为就没事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一样东西上面，我们自己加了一个意思，或者加了一些条件， 甚至乎我哋其实加咗个 checklist 喺里边。我做到呢啲嘢，我先至系咁噶嘛。同屋企人点样先至为之同屋企人系即系好好嘅关系咧？喂，点样先至为之你突显咗你系一个即系好嘅啊？做仔女系做得好嘅，好关心自己嘅父母咧。每个礼拜同佢饮茶啦，翻屋企食饭咯。两公婆点样先至为之开心咧？或者系个感情好咧？去旋转餐厅食饭咯，或者我哋去 Peninsula 就食一个 tea 啦。吓喺屋企食咧，冇乜嘢啊。咁即系话，其实你系享受你爱加上去嗰个 meaning， 嗰个意思或者嗰个条件，而唔系嗰样嘢嘅本身。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头先阿 Stephen 话开始嘅时候，佢话佢有个目标，我三十岁做老板。呢个就系佢爱加上去嘅，你可能点为之成功？你点为之做好一份工？我要好忙咯，我有好多 email 要 check， 我要开好多个会。总之我要 keep 住自己忙，或者我要俾同事、俾老细见到我好忙，咁先至能够去证明到我做好咗呢份工。其实我哋每做一样嘢，甚至乎你嘅信仰，或者你翻教会，你睇你嘅信仰，睇你嘅生活，好多时候都系因为你加咗一啲条件上去，而你做咗，咁就证明咗啊，我系得噶，我做咗嗰样嘢啦，我能够真系成为嗰一样嘢。其实你只系做咗一啲嘢嘅啫。所以咧，最近咧有一个嘅即系概念啦，都几影响到我，几改变到我嘅，就话其实我哋已经唔系 human being， 我哋系 human doing。我哋只系 do 紧一啲嘢，做紧一啲嘢，而我哋唔系 be 我哋本身嗰样嘢。咁可能你会谂，我哋加呢啲条件，令到我哋觉得啊好开心啊，好满足。而我哋做咗，我哋好少去处理咧本质嗰样嘢。好似头先讲喺个关系里边，可能我氹咗佢开心，或者可能我同屋企人食咗一餐饭，或者可能我 check 多啲嘅 email， 就令我觉得啊，我已经做到我要做嘅嘢，而我哋冇真系去处理个本质嘅嘢。有阵时基督徒甚至乎一间教会都可能是这样。但你会问，喂，这样很正常啫，是不是？即是我要做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是没坏的。嗱，我买东西给老婆哄她开心，我跟家人去吃饭，一家大小去旅行，我买东西格价，全部都是好事来的，是不是？没问题的，没错的嘛，是不是？本身你做嗰样嘢系冇错噶，系冇问题噶。但系保罗咧喺呢一段嘅罗马书里边咧写呢封信嘅时候，佢提出咗一样嘢，佢就话：你知唔知道喺呢个世界上面，当你觉得冇问题嘅时候，系最危险嘅。当你觉得哎呀，所有嘢都好似咁做咪好咯，系最危险嘅时候。点解咧？我哋睇下咧呢段经文，罗马书嘅背景。少少嘅资料，保罗咧写呢个嘅罗马书嘅时候，大家知道罗马书成个背景咧系犹太人系即系喺罗马政府嘅管治底下嘅。但系咧，犹太人佢嘅民族意识系好强，由于佢觉得我嘅身份，我系上帝所应许阿伯拉罕嘅后裔，我觉得佢哋觉得上帝同我系有个约嘅，我嘅身份系唔同啲嘅。再者，他的民族意识很强，也都会很紧守每一样的东西，包括一些节期、禁食、祭物、加上的一些禁忌，还有一些习俗，一些这样的条件或者他要做的东西，而会带入在他日常的生活里面。所以犹太人是他很有一点叫做骄傲，觉得自己很巴闭的，觉得自己的信仰是很纯正的，因为我既有我一出世的时候那个血统，再加上我其实生活上我已经做了一些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是律法要我做的事。在当时候有另一班的基督徒，另一班的信徒，我们叫做外邦的信徒。这班不是犹太人来的，他原本是信其他宗教，或者一些异端，或者是一些拜一些偶像，后来就归信了主。犹太人觉得呢啲人系睇唔起佢哋嘅，因为觉得我呢啲先系最正噶嘛，最纯全嘅，最合 乎上帝的要求的那个界线的。直至到去到大概是公元49年，当时候的罗马皇帝将犹太人驱逐出，就是驱逐犹太人。在这个时候剩下在罗马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一些我刚才讲的外邦的信徒。那你这班犹太人走了之后，那我就可以巴闭了，是不是？原本是在个宗教的里面，在个信仰的上面，你们是好像即一班高高在上的，现在你被驱逐了，因为你都是在这里寄居的，你都是被我们统治的，罗马政府统治的，你以为你很巴闭吗？你出了去，那一班外邦的信徒就开始觉得啊，自己的地位回来了。直至到这个罗马的皇帝死了之后，在大概是主后的55年，罗马书大概是56至57年写的，犹太人慢慢从不同地方翻翻嚟罗马，于是咧嗰个角力就白热化啦。犹太人觉得我是掂嘅，外邦嘅信徒觉得其实你哋都系冇乜料到嘅啫嘛，你咪又系寄居系嘛？你有啲咩可以夸口咧？保罗咧写呢封写罗马书嘅时候，其实佢系经历紧一个好艰难嘅内心嘅一种挣扎。同埋一种痛伤痛，佢可以话其实佢真系好痛心咁样去写呢一封信，因为本身保罗佢就系犹太人嘅一份子，但系佢受到犹太人嘅迫害拒绝。保罗喺度，佢基本上系痛斥呢一班嘅犹太人。佢话你唔好以为呢个信仰系你加咗呢啲嘅条件而你做得到，你就能够得到呢个信仰。和刚才我们说的都一样，你不要以为你在生活上面，在你工作上面，在你信仰上面，在你的家庭关系和婚姻上面，你自己加了一个 checklist， 你做了之后就以为你已经拥有那种关系了，就以为你已经是做好这份工作，就以为你享受着上帝和你之间信仰那种的亲密。保罗和犹太人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所以刚才说了，你做这些，我们做这些事是没问题的。你看看，其实犹太人做的那些事是没问题，他事实上真的有这个身份。再加上其实他所做的事，包括一些节期，守一些节期，一些祭物，一些习俗，一些律法，其实他做这些事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保罗跟他说，这些事你不能够取代了个本质。你不可以将一些你自己定出来的准则而取代了信仰的本质，这个是第一个危险的地方。第二个危险的地方就是，如果我和我老婆去旅行，一家大小，我就觉得啊，我们的家庭关系很好，我就会重复地去做，就会形成一个模式，因为啱啊嘛，真的开心啊嘛，那我咪下年咪继续去咯。我买嘢，我劈价，我买得翻嚟，我经历嗰种开心，我咪会继续做咯。我去旅行，我以前去旅行咧，我系好唔中意影相嘅。我唔知道你哋去旅行中唔中意影相，中意影相，我知道大头中意影相，食个 tea 都影紧相。或者你同屋企人咧去食饭咧，即系食好嗰啲啦吓，即系你去食个干炒牛河，大佬影紧相摆上网，即系想笑死人咩？如果你去食一餐好嘅，你会不会影相，或者你去旅行，你会不会影相摆上 Facebook 度？以前我是不会的，我很讨厌的，即系扮晒嘢嗰啲啦。以前大家都知啦，即系我系要享受过程啊嘛，影咩相啫？但系咧，唔知点解咧，而家咧我就一定会影相嘅。我哋都会嘅，好似咧唔影唔舒服咁样嘅，因为咧，当你第一次影相，去咗唔同嘅景点，每个景点影一张相，然后整一个嗰啲叫咩话？嗰啲叫咩啊？拼啊，美图、拼图 ，anyway 吓，整个 video 又好，整个乜嘢都啦，你摆上去 Facebook 度，有百几个 like， 200个 like， 咁你咪觉得喂好有满足感，然后你嘅经验话俾你听，我咁做系啱噶，于是你下次去旅行咪继续去影啦，但系你冇咗享受嗰个过程。如果我同屋企人闹交，跟老婆吵架，我买礼物氹翻佢，佢开心翻， 我哋咪唔需要去处理个问题咯。因为下一次再有问题嘅时候，买咯吓。今日买电话，下次买颈链、买手表，吓我哋以为嗰样嘢取代咗。第二个危险嘅地方就系、是，当我哋不断做嘅时候，佢成为一种模式。我哋先睇第二节。第二節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呢在英文的译本叫 conform， 屈服，即是你不要屈服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每一样东西都要外加一样东西里面去证明它的价值的。一间公司你的工作表现是不是好，你做不做到 KPI 啊？一间公司好不好，它有没有 ROI 啊？一个国家是不是真的蓬勃啊，发展得好，你不看有没有 GDP 咯，是吧？我哋用好多嘅指标，但系上帝话你唔好效法呢个 pattern， 因为呢个 pattern 令你以为达到呢样嘢你就有嗰样嘢，其实唔系。而另一个危险嘅地方就系、是，当你不断做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其实你每一样嘢享受紧嘅都系你努力得嚟嘅，因为嗰个 checklist 系你写噶嘛，系咪？当你有一段好嘅家庭关系，当我同阿爸阿妈关系好好嘅时候。你就觉得是因为我每个礼拜付出同佢饮茶嘅时间，当我的家人相处好和谐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因为我俾咗钱去旅行，或者去半岛食个 tea， 你会觉得是你嘅努力而换翻嚟，而唔系嗰样嘢嘅本身。最终你会离开呢个上帝，因为唔系上帝俾你嘅。我哋教会咧每个星期咧，我哋聚会都会大家分享感恩嘅事项噶。但系当你分享嘅时候，我咁讲真系唔系一间，大家唔好分享吓，吓唔好误会。只系当你分享嘅时候，究竟系唔系真系你感觉到上帝个供应俾你？定系其实话啊，我最近转咗份新工啊 ，OK 几好，感恩好感谢神。但其实心里边你系觉得系因为我面试成功咗嘛？啊，我最近同老婆去旅行，或者最近同屋企人去咗一间餐厅食饭，好享受，好开心。你真的觉得是神而来的，定还是、啊、其实我吃得起半岛的 tea， 去得起这个旅行、啊、很多东西我们会将它看成为是我们的功劳，是我们的做事的原因而得着。犹太人都一样，他以为他守了这些律法，他以为他按照他自己加上去的条件做到百分之一百。再说做这些事是没有错的，但你取代咗个本质，你以为咁就有呢个信仰啦咩？你以为咁样就能够得着救恩？但系保罗话唔系，而你可能系慢慢离开紧信仰，因为你攞唔到。而神话俾你听，救恩本身就喺呢一度，但你攞唔到。早两日咧，我同我妈咪咧倾偈，倾咗两个几钟头。我昨天在广州做事搭车回来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这个，就是跟妈咪聊天，我很想在这里去分享。我妈咪呢是一个事业的女性，很多年呢她都很努力去做事。她告诉我她最近有一件事，就是她叫我老爸帮她拿一些买了送回家，因为她要等个客，因为我妈咪开一间公司是做一些雇佣生意的。但我老爸没有帮她。不肯帮我老豆，我老豆系啲人嚟嘅，系不负责任嘅吓，即系喺我妈咪嘅眼中。于是咧，我妈咪咧就攞啲送翻屋企，跑翻去，翻嚟，因为个客约咗个客过嚟，点知个客嚟到见唔到佢，当佢跑紧翻嚟嘅时候，叫个客等，个客唔肯等佢，于是个客走咗。我妈翻到嚟嘅时候，开门个客已经走咗。我妈打俾个客，话啊，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头先我啱啱行开咗，或者咁样啊。我而家过嚟你嗰度俾你签啦。于是我妈咪咧喺八点几嘅时候，原本要收铺翻屋企食饭，佢就坐的士去上水，然后就俾咗个客签。签完之后咧，自己再坐火车翻屋企，翻到屋企都已经九点几。一个六十几岁嘅，我真系可以叫佢做老人家。佢每一日都好拼搏。我同佢倾偈，我问佢点解要咁样，因为佢话佢希望到佢走嘅时候。能够留给仔女一些很实质的东西。他希望他的 target 是四个仔，当他走的时候，每一个人留一间屋给他。我们每个礼拜日回家吃饭，我妈咪都会煮很多餸，鲍鱼、虾、大子、扇贝、蟹。我们兄弟回来的时候不是很多人，但是他每个星期日夜晚回去吃饭都是吃不完的餸。我说妈，为什么你要煮这么多餸？因为他说啊，我煮这么多餸因为你们回来。其实他以为，其实我很想跟他分享这个信仰。当我想起他这个经历，他还这么辛苦去跑，一个六十几岁的人还在街上跑，为了一单生意，为了赚一些钱的时候，为了个家，他以为这个家是需要这些东西。他以为仔女回到家吃饭是需要有鲍鱼和蟹。其实不是。我的心觉得很不舒服。是因为他的一生就好像在他自己定了那个框架里面。他觉得完成了。我就做了个好的妈妈，我给了仔女，但她不明白其实仔女不是需要这些东西，而关系母子的关系的本质也都不是基于这些东西。去到六十几岁了，很多东西都没得翻转头，而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是不是都是一样？我们用很多的标准和框架，令到我们只是一个 human doing 而不是 being。去到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我们又不是好像犹太人那样，我们以为回崇拜应该是这样的，我们以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这样。保罗在这里呢，他去告诉我们，那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究竟我们怎样才可以有这个出路。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正如刚才这样说，我们不要屈服在这个世界这种模式里面，因为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到去生存，还有来到证明自己。保罗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在英文的翻译叫 be transformed， be transformed， 即是一个被动的。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要找回个本质，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是 be transformed， 是被转化。而上帝看的是心意，即是我们内在的东西，不是你做了多少东西，不是你多忙去证明你的工作，不是你买了多少份礼物去证明你的关系，不是你去了多少餐的半岛的 tea 而证明你那个的能力，而是你的内在，是我们的内心。要被转化 ，be transformed 是被动的，边个是主动？上帝是主动，即是话保罗话俾我哋听，第一样嘢我哋要做嘅就是我哋要得到同上帝嗰种关系，我哋要得到呢种关系，我哋要相信佢，就好似犹太人一样。其实你只系要相信，所以罗马书成个嘅重心同埋核心，大家都知道就系讲因信称义。我们的得救是因为我们信，我们的生活都一样，我们因为我们的本质，因为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经验到上帝。当我们得到这个关系之后，第二样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保存这种关系。就好像圣经讲，我们是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所以当你在你工作的上面，当你在一个家庭的关系，可能你有一个纷争的时候，当你在想怎样可以跟家人相处的时候，想想究竟你怎样可以在这个信仰里面，在上帝的里面去改变你的内在，以致我做的事，我们所做的每一样行动，不是要证明个本质，而是我们基于上帝改变了我们，而我们所做的事是从心而发。第三样，最后一样，就是我们要求神去改变我们的内心。刚才所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有它的模式。怎样可以改变过来，其实是一种内心的争战来的。你想象一下，这个世界就用它的方式，而你生存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每天工作每天生活，其实我们很自然就会用了这种模式。而我们其实这种是一种内心的争战，上帝告诉我们你要去争战，就是你要用神的方式来到去改变取代了世界的模式。就是你要求神去改变我们的内心， 然后我们才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上帝是怎样的改变我们。即是说我们由我们所得到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努力达到我们的标准而换回来，而改变成为我们生活得到的东西是来自上帝的供应。我们求神去改变我们的内心，先于我们去做到我们所定回来的那个 checklist。 我们求神在我们和家人有不和的时候，在想怎样去哄回他之前，先去求神改变我们去修复个关系。以前呢，我其实自从我结婚之后，我都每个礼拜都会回家，我每个礼拜都会回一次外婆家，每个礼拜都会回一次我自己家。这样做是令我觉得我自己做了一个女婿同埋做了一个仔的责任。冇理由你一个礼拜都唔翻屋企见阿爸阿妈一次系咪啊？所以结咗婚之后咧，我每个礼拜都咁做嘅。但系咧，我好记得我旧年咧，我成日都同老婆讲：，我真系唔想翻去，好攰。点解？因为我翻到去之后，逢星期日晚我第二日要翻工，然后我九点几先翻到屋企，又帮我仔冲凉，又要氹个仔瞓觉，好攰。我想个仔早啲瞓，但系你九点几先食完饭，仲要食咁多嘢，你谂下。仲有生果最少三种啊！你看我妈系几咁嗰种咩啊？性情难却啊，几客气啊！翻到屋企九点几，我仲要帮我仔冲凉，仲要氹佢瞓觉，个仔唔肯瞓咧，仲要起码去到十一二点，好攰，同埋有时唔舒服，个人想休息一下。我同我老婆讲，我唔想翻去。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我做了这些事，我就是一个好的仔，我做了我的责任。于是我今年开始，年初开始，我祈祷，我跟神说，神啊，我求你改变我。因为今年，如果有看我 Facebook 就知道了，我今年的主题是爱心。我由年初开始我就定了这个目标，我每年都有定一个目标的，是内在的东西，不是我要 achieve 什么东西，不是我要买楼买车我要转工，不是这些，是我内在的东西。03年是内性，04年咧，13年咧系内性，14年咧系理性，今年咧系爱心。我求神俾我有爱心，神改变咗我，俾我睇到我妈咪同埋爸爸屋企嘅关系需要我喺度。我而家每次翻去咧，我都好享受，因为我觉得我爱佢哋多咗，我系基于我有呢个本质而我咁做。而不是我做了要证明我是一个乖仔。但是怎样可以，神究竟这个过程怎样改变我呢？我们不是好像黄牧之前讲到的，我们无赖来的，神你给爱心我，然后一下子就丢给你，你立刻很有爱心啦。不是这样的。而是神透过我每次回家，他好像开了我的眼睛，我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我爸呢很需要我。我突然之间唔知点解睇到我阿妈好辛苦，佢需要我翻去去关心佢。我突然之间睇到一啲我以前好似睇唔到嘅嘢。以前我系几唔中意我阿妈噶，我曾经激过佢入精神病院嘅，真嘅。嗱，打数，旧年嘅事，就系因为呢件事，所以我要有爱心吓。即系呢个后话，系神因为俾我睇到一啲嘢，改变咗我。同样，今日当我哋有好多嘢我哋要去做嘅时候，我哋希望神。当我们跟神去一直去相连的时候，就好像玛利亚和马大，我们不会做一些事去很忙碌去证明自己，我们只是需要好像玛利亚那样在耶稣的跟前，因为耶稣就会帮你看到一些东西而改变你的内在。你看得到上帝改变你的时候，你就看得到察验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这一切是来自上帝，不是我们的 checklist。 你不单只是可以看到上帝，你还可以察验，在英文的日本叫 test。 你不单只看到他上帝的真实，你不单只每一次讲感恩的时候你真的感恩，你还可以去测试 test 究竟神是不是真的，而你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上帝给你看到他真的这么真实。而你每一个生活的部分，你每做一样东西，你每一个侍奉都是发自你的内心， 因为神先改变了你的本质。我们呢，阿加皮啊，我们一直都即是挺强调，也都有少少好像 proud of 自己，我们不是一间事工型的教会，我们重复了好几次了，我们不是一间事工型的教会来的，我们不希望太多的事工令到弟兄姊妹好像很忙碌一样，是好事来的，是好事来的。因为呢，刚才说了，如果我们不断去做的时候，我们用了做这些东西而证明了我们是一间好的教会，或者我们是一个好的基督徒，那你是不是没了个本质了？我们是不是离开上帝了？我们是不是以为喂，这间教会这么好，这么多弟兄姊妹回来，是因为我这些的准则做完了，就好像犹太人一样，他觉得我拿到这个信仰，我这些东西就做完了。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是一间事工型的教会，是好的，是没错的。但是慢慢呢，由3月1号到现在过了半年的时间，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有一点感觉，就是好像一个藉口，令到我们好像刻意去避免有很多事工，有很多的侍奉。但我再说，侍奉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上帝都希望我们每一天很多人去侍奉，但是只不过我们是要找回个，先找回个本质，为什么我们要侍奉，以致我们不是用侍奉去证明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用有我们有多少的人回来，我们不是用究竟我们有多少个部，然后每个部里面有多少个，有部长，有个整个体系去证明我们这间教会是好的。但是我们说我们不希望是事工型的教会，不是给我们一个藉口来到去不做事或者不侍奉，而是希望有多些的空间给弟兄姊妹去回去上帝那里，去改变我们的内心，去改变我们的本质，去改变我们和神的关系，是被上帝去改变。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我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希望我们将身体献上， That's all， 不是在于你做了什么，是你的身体本身是圣洁的，神看我们是内在的。所以在我们这间教会里面，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不要因为怕很多的事工，而是希望当教会未有很多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在信仰里面，在上帝的里面，我们继续去扎根，继续去被上帝去改变我们的心思，继续被上帝去给我们有一个好的本质，以致我们每一个侍奉，就算我们由朝头早九点星期日侍奉到夜晚九点，然后星期六夜晚还要通宵，我们都觉得很 enjoy， 因为我们的本质在这里。希望我们每一个侍奉，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侍奉，在你的教会里面，我们都可以经验到上帝改变我们的本质，以致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东西不是要 proof 我们自己，而是我们有了那样东西才做，是喜乐的，是享受的，是有感染力的。但愿我们牧爱堂是一间有感染力的教会，由我们的内心出发。阿们。